我也不光是为了你。 小旭，你看到那几个所谓有钱的土财主了吗？啊，就凭着手里有几个臭钱，就戏耍俄罗斯女孩，给让人喝一杯酒，给100块钱，还当场把钱塞进人家女孩子的胸罩里头。他们说粗话，说着人家俄罗斯女孩不懂得最下流的语言，还狰狞的笑着，真为这群中国人的败类感觉到脸红羞耻。那可是产生过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普希金的民族啊！ 你现在扯这些有什么用呢？ 有用！我头一次想到杀人。我要是有一挺冲锋枪，我就会像斯瓦辛格那样。 你可知道今天那都是什么人？那全他妈是地面上的老大。 我不管是谁，你也不该求他们。 我不求他们，我要是不求他们，你今天就废了。 我宁愿死，我也不愿看到这些。 亲妈，你见过的太少了。 哎呀，小旭，你以后也别在那种地方做事了。 你赶紧 哭 了。 小旭，我绝不放弃你啊！你一定要听我的。 行，烟火听没有？ 大年哥，没有。小旭，我绝不放弃你，你一定要听我说。 别动。 我为什么就不能认识他呀？ 告诉你啊，他可是个小马子啊，当心点儿。不过吧，玩还可以，还是体面啊。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。 哟呵，还挺懂的嘛。怎么？ 黄大哥， 你不信你问问他呀。 黄大哥，我求你了，黄大哥。 怎么？这小马子就是小马子嘛， 黄大年， 青儿，黄大年， 我跟你说啊， 我青儿，你 小崽子，我不勒你啊！ 我不是小崽子， 算了， 我是男子汉。 别打了，别打了！ 哎，行了，把扔的话，横的话不要命的兄弟，好好，我服了啊，我服了。 那你向王小旭赔礼道歉 啊， 赔礼道歉。 好。赔礼道歉，赔礼道歉，对不起啊，陈青儿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，不然的话我灭你轻巧。 我跟你拼了。 青儿，冷静一点。 好，青儿，你厉害啊，我服了。操，妈有病。 听我话。 你才有病呢。 听我话。我进屋。 就是。打高楼。 汪小旭把迷迷糊糊神志不清的庆儿推进了门里。 小旭，你进来呀。 庆儿，波明，你快出来，你快看庆儿他怎么了。庆儿， 体验一次死亡，站起一个人来。为了昨天的沉默，今天的疯狂，干杯！ 不明啊，他是不是神经出毛病了？ 喝多了。 我是世上最后的情感孤儿。 青儿，我不许你胡说啊！青 儿， 停！ 妈妈。我难受极了。 面对这样一个儿子，父母的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呢？